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被收录在林忆莲的 Life Sunday 这一张专辑当中。即使到现在再听到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歌，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而很多骨灰级的联迷都不喜欢李宗盛时期的 Sandy， 觉得那是李宗盛的风格，而没有了自己本身的女王的味道。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评论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论多么坚强独立的女王，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小女人，没有人能够改造她，只是在某一个时刻，那个小女人自己愿意出来而已。在李宗盛时期，林忆莲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人，在歌声当中展示她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而我也依然相信，在那个时候，李宗盛就是那个真爱她的人。虽然如今大家都试着放下往事，管她过去有多美。继续来听杨宗纬《曾爱》。 却比零更多寂寞。

块红布，当崔健唱起这首歌曲，所有经过那个年代而又从疯狂当中醒过来的人都会想起那个年代的一切，想起那种心态。当年崔健在现场用红布蒙上眼睛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早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的意义。继续是爱的第六感，要为你请出的这位女歌手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坛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艺人，并且曾经有过中国第一摇滚女生的美誉，她就是罗琦。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她在一次地下摇滚 party 当中让她脱颖而出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小小小鸟，想要飞。

要得到的总得到。